隐隐约约的有点感觉，也是听不懂，看报纸迷迷糊糊。这么说吧，这个大家说英语基本听得懂，这个空中英语教室基本上听不懂，高级的那高级英语叫什么朋友会英语就是根本听不懂，就这么个水平。 就这样一种水平你还能够为外国朋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那真的也是不简单了。 哎，那个这个不难，这我说是不难。 朋友们，朴实的语言，趣味的故事，和严师傅聊天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从这些有趣的小故事当中，您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些启发呢？好，下次节目我们再接着聊。 Anglais, Pub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3.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学习英语的朋友呢，通常都会有这样的困惑：英语和美语，我到底学哪个好呢？我如果讲英语的话，那么美语我是否能够听懂呢？英语和美语之间到底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共同探讨的话题。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欧美教育李国栋校长。Welcome, Danny. Hi. 美国先锋音乐人 Bruce. Welcome, Bruce. Hi there. Thank you very much. Well, shall we go over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first? Communicate. Communicate. Communicate 是动词，在这里。 Learner. Learner. 这是学习者。 Speaker. Speaker, speaker, 我们在固定搭配当中会见到这个词，比如说 English speaker. Pronunciation, pronunciation, 发音，它对应的另外一个单词叫 intonation, 语调。 Sound, sound, 它指的是比较中性的一种声音，并不强调声音的好或坏。如果好的话叫 music, 如果不好的话叫 noise. Spelling, spelling, 拼法，拼写。 Vocabulary, vocabulary, 它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词汇。 Honor, honor, 像 honor 这样的单词，我们在今天学习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区别的时候，注意最后三个字母的拼写 O-U-R 和 O-R, O-R 表示的是美式英语。 Program, program, 节目啊，这个单词在最后呢又加一个 M-E, 也强调的是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区别。双写 M 加 E 是英式英语，而没有 M-E 的是美式英语。 For the most part. For the most part. 非常常见的表达，大体说来可以用 generally 来替代。 Pronounce. Pronounce. Pronounce, 注意它的重音位置是 nounce, 而 pronunciation 它的重音是有区别的，注意动词名词形式它的重音有变化。 Form. Form, 形式既是名词又是动词 form. Okay, let's go over the text. Two languages or one? So, Bruce, would you like to read the first paragraph first? A student is learning to speak British English. He wonders, can I communicate with Americans? Can they understand me? Learners of English often ask,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How important are these differences? 对，李老师，这也是作为一个英语学习者经常自问的一个问题。 是啊。 Yeah, 所以这里面用了一个词he wonders. Well, he wonders. He wants to know. 对。我们说呢，现在学习英语是热潮，但是宣达中语言更是一个热潮，也是个热门话题。现在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式英语特别流行，但是最近也有一段时间人们对英式英语也开始感兴趣了。到底是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有什么区别呢？第一段就演出来了，接下来会一点点的为大家介绍里面的细节。 那这里面有几个词我觉得需要李老师给大家重点讲解一下，比如说像这个wonder, communicate, 好的 differences between, 是啊，我们先从第一句开始。 A student is learning to speak British English. 好，专有名词 British English, 英式英语。 而 is learning 是现在进行时，强调是一段时间内持续发生的动作，这是现在进行时的定义。 He wonders, 他不明白，可以说他呢搞不清楚。 And he has no idea, 第三人称单数加 s, 因为他的主语是 he. Can I communicate with Americans? 美国人啊，复数形式 communicate 这个单词后面的这个介词要用 with, 这样就把 communicate 这个单词给激活了啊。Can they understand me? 他们能听懂我的话吗？能听懂我讲的英语吗？ Understand 在这里不是理解也不是了解，是能否懂。 Learners of English often ask, 那么那些学习英语的人 of English, 我们在上节课讲了 of 表示具体，在一个名词的后面加 of 表示具体，我们也可以说 a man of importance, 强调这个人的重要性，叫非常重要的人。 often ask, 注意主语是 learners, 所以是用的复数形式在谓语部分。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区别在于什么？用的这个 between and 固定搭配，在谁和谁之间的区别，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记住。如果你想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问他们之间的区别是怎么样的呢，除了现在这种说法，还可以用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也是可以的。 嗯， 那么最后呢， how important are these differences? 我想这句话带过呢，我们就会在下面去寻找答案了。 Certainly,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There are a few differences in grammar. For example,Speakers of British English say in hospital and have you a pen? Americans say in the hospital and do you have a pen? Pronunciation is sometimes different. Americans usually sound the R's in words like bird, hurt. Some speakers of British English do not sound the R's in these words. 从这一段呢，我们了解到英语和美语之间呢，在 grammar 语法还有 pronunciation 在发音上也是有区别的。 是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看完这段的时候呢，我们会带着大家看到第32页，有大量的例子给大家进一步的去讲解他们之间的区别。那我们先看看这一段的语言点。 Suddenly 表示的意思是当然啊，作为一个这个状语出现。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我们说在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之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There are a few differences in grammar, 在语法上有些区别。而我们在这里呢 for example 举的例子，那就是英国人讲的和美国人讲的在 in hospital 和 in the hospital 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英式英语强调的在使用这样的表达法的时候呢，不用 THE 啊，在医院。而美式英语强调 THE， 这点同学们在学习的时候容易混淆。我们并不主张大家呢在这个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之间去寻找太多这样的差异，因为现在同学们在参加传统考试的时候，如果用这种差异就会造成答题的判断失误。其实呢，大家学英语一般呢最基础的还是遵循着英式英语，遵循着英语的最起码的规则。终究美式英语是由英式英语派生出来的，所以 in hospital 不加 THE 强调的是住院，而加了 THE 强调是偶尔去一趟医院，所以这最起码的区别还要记清楚。 Have you a pen? Do you have a pen? 等这样的表达法倒是大家可以了解的啊。 Pronunciation sometimes different. American usually sound the earth. 所以这一点呢，我想 Bruce 老师会为大家读一下 bird 和hurt 这两个单词，因为它能更好地展示这两个单词的在美式英语的读音是怎么样。 bird bird hurt hurt Some speakers of British English do not sound the r in this word. 刚才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英国人在讲他们语言的时候呢，通常是不在 hurt 和 bird 这样的音加 r 的音的。那么接下来呢，大家要一起来了解更多的例子。那么 Bruce, would you show us more example of in grammar and also in pronunciation? Okay. The British would say glass, and Americans would say glass, grass, grass, fast, fast, past, past, bath, bath, and half, half. Well, thank you. 其实在发音方面呢，不仅仅是这个 earth sound 有一些变化或者是不同，在其他方面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注意多了解一些。 是呀，我们接下来呢就演示一下在语法上的区别。 The British would say I shall do it, but Americans usually say I will do it, or they use the contraction I'll do it. Well, the very popular expression, but in a different way, right? Yes.There are also differences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in spelling and vocabulary. Color, honor, and program are British. Color, honor, and program are American. These differences in grammar, pronunciation, spelling, and vocabulary are not important, however. For the most part,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are the same language. 这里面讲到在拼写和词汇方面，英语和美语之间也是有一定的不同的，但是呢作者又说大家不要太在意啊，不要因为这个而干扰自己的学习、 啊、语言终究是应用的，而且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呢真的把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分得很清，现在就连外国人都分得不是特别清楚，有的时候英国人呢讲了一点点美式英语，而美国人呢多少要讲一点英式英语，而且在美国、嗯常用的一些新出现的俚语呢却反过来被英国人所使用，比如说、Let's play it by ear. So Bruce, would you show us why British prefer to use let's play by ear and learn it from the States? In fact, I think the expression let's play it by ear comes out of、music improvisation. Let's play it by ear. We improvise. Another expression which might be more English would be off the cuffmeaning very spontaneous. Very, yes, like let nature take its course. Very natural, right?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老师再给我们多介绍一些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使用英语方面的一些不同。比如说像英国人见面打招呼怎么说，而美国人又怎么说呢？ How are you doing? What's up? These are two very common ways of saying hello. How are you doing? How are you? What's up?、If two men meet in England, they might say,Hello, mate, which is a very different thing. There's a different word for friend there. Mate means friend.、Hello, mate. But they would no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in America. 其实丹尼老师也知道英国人见面通常都是以天气为话题的啊。 Yeah,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Well, a nice day, isn't it? 那回答的时候呢，同学要更要注意了，就是 it is.Well, it is a great day. 所以有人说呢，美国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大家一见面都是 What's up, What's up? 你看，总是担心对方，哎，彼此之间会有什么事儿发生。 是啊，但有一种情形大家知道，真正的就是大家问候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说 Hey, how are you doing? How are you? Hey, pal. Hi. 其实有的时候会发现没有时间反应，对方就已经走过去了。这是很正常的，其实人们在打招呼的时候往往不见得非得需要你来回答，只是有那么一个感觉就可以了。 现在咱们中国人打招呼有时候通常也是嗨嗨然后就过去了。 是啊，没有机会真正的回答。 那么在说道别的时候也是有一定差异的，而且呢各自都带着各自文化的一些非常强烈的色彩。比如说美国人通常会说 goodbye or so long, right? So long, see you laterEven bye for now are very common. See you guys soon. See you guys soon. See you soon. Something that they would say in England would be cheers. It's a very informal way of saying goodbye. Au ta. Au ta. 那有一点呢，就是人们在见面的时候会说it's nice to meet you. 而那个很多朋友在分别的时候呢，还用这句话。